分手这个词，有些人感觉是末日，有些人觉得是新生，有些人失恋自暴自弃地失去自己，而另一些人会格外努力地去充实自己，一个人逛街，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睡觉，有更多的时间和金钱给自己，不必担心远方，不回望过去，其实也不错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泽林，可以失恋，但不要失智。

让我成为了无情的 K 歌之王，麦克风都让我整肃，想不到你若无其事的说这样滥情何苦，我想来一个吻别作为结束，想不到你只说我不许哭，不让我领悟， 晚上七点喽，夜行动物们穿上战袍准备出发，生活就得有点意思，我是鹿晗， 速度高度 Apple's growing like weed 引领